緩和在台海的緊張局勢，兩國可能會如夢遊一樣步入衝突。王秦才接受彭博社訪問的時候說，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以及北京圍繞台灣舉行軍事演習之後，中美關係正是處於非常令人擔憂的軌道上。他說見到兩國正是做出一系列決定，將會步入越來越危險的領域。正如他們所說，沒有人故意要參戰，但最大的問題和危險是兩國會好像夢遊一樣逐漸步入衝突。王秦才引用2001年發生的南海撞機事件，擔心這類事故和誤判，希望雙方領導層能夠繼續接觸，尤其是在最高級別，並作出明智和理性的決定，防止事情惡化。另一方面，王秦才又透露，他將會在2025年前或會更早從現任總理李顯龍手中接過總理職位。中国科考船远望五号在斯里兰卡南部港口靠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远望五号科考船已经顺利停泊，需要一段时间完成必要补给。他强调远望五号符合国际法和通行国际惯例，不影响任何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他說中國和斯里蘭卡在科學考察領域保持合作，中方願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天氣方面，位於南海東北部的低壓區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此外，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和酷熱，本港下午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預測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明日最低氣温大約27度，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的東至東南風，晚間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四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雷暴，下星期初漸轉天晴酷熱。現在氣温是32度，相對濕度 67%，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830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98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0点，升九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4.5跌16.4，腾讯控股303元升2.6，阿里巴巴89.95跌1.8，盈富基金20.34跌2.4，南方恒生科技4.17跌8.6，快手71.9跌3.3，碧桂园服务15.92升2.08。恒生中国企业68.74跌9.4，京东集团221.2跌1元，理想汽车122.9跌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9.439，瑞士法郎8.267，澳元5.497，加元6.078，新西兰元4.972，欧元7.9533。每百元兑港元5.8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9。已经平均指数报28,868点，跌2点。港金报16,59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16美元，卖出1,77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近住兆康苑，即系屯门医院嗰度附近咧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咁啊比较塞车啦。龙尾去到三圣村后少少，近住珠海学院嗰段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都系多车噶。元朗这个屯门公路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苑段，因为有意外啊，塞到去三圣村。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单车管段的快线咧，较早前都有意外事故，亦都是处理当中的。龙尾去到清水湾半岛，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单车管段的快线，因为有意外塞到去清水湾半岛。

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榜的第九位的 XT 自己的创作啊 Spaceship。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8月16日星期二，骚动音乐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咁啊，星期二咧，我哋嘅嘉宾咧今日六点钟将会出现啦，就系莲姐林君莲 Kaitlyn 啦，咁就会介绍佢嘅派台作品。 犀利啊，佢 NFT 啊， 系啦，但系有另一个解读，究竟解读咩咧？如果你之前有听过嘅，可以听佢再详细讲啦。未听过呢个点样解读咧，咁你要留意一下六点钟啦。 正所谓 hip hop 四大元素。 有 hip hop 四大元素 DJ 街舞 同埋 NFT 呢个延续嚟嘅呢个下次有机会解释俾大家听啦， 自己明唔明啊？ 自己意会下咁样啊，咁啊好，咁啊今日想分享嘅嘢就系因为一年即系好几个大型嘅展览喺香港咁样都完咗啦，即系喺会展嗰边。咁啊，小弟今年其实都冇去晒， 你去到动漫已经好啦， 去咗动漫啦。 我期待紧嗰咩电脑电信节定乜鬼嗰啲咧？ 哦，你有嘢啊？系咯， 买 mon 啊嘛， 好多嘢要买， 要买 mon 啊，买手指啊，买 SSD 啊嗰啲。 而家我就冇啦，啲电子产品我就已经免疫咗啦。即系再早多几年，我就好中意追啊，而家发现追唔到啊。咁啊，即系买咗够用就算啦，而家。咁啊，美食节啦，我又去美食节啦，有啊。 点解有咩入去食平嘢啊？ 唔系，即系谂住，唔系冇得食啊！今年因为冇得除口罩，所以其实都系叫做。即係你知有每年八月咧，你都係想揾啲嘢去嚇咩啊？ 每年八月嗰人就特別肚餓啦。唔講叫農曆七月做咩咁肚餓咧？ 其實咁樣嘅，其實嗰日係順個邊經過就去入去兜個圈啫。其實嗰日最主要去灣仔嗰邊係為咗 參觀個站， 為咗 參觀會展嘅站。 呢個就參觀咗好多次，但係為咗去食拉麵。所以 又系食，又系食。 喂，人系咁噶啦，人生系为咗都系食噶啦，系咪先？ 每次而家讲起拉面之面，我就啊，我身边有个 friend 好中意噶，你介绍俾佢啊，咁样嗰个就系、 是。我而家唔敢讲啦，而家好多人超越我。唔系咁啊，讲翻即系一年去咗两个展览咧，我发现即系唔知系咪呢几年个人少咗出街啊，少咗行展览，因为以前就去得好密嘅。即係可能以前得閒啦，個人咁冇嘢做，咁啊得閒冇嘢搞啦，去行展覽。而家就真係要揀嚟行咧，我發現咧個人嘅路痴嘅狀況係越嚟越嚴重啊！即係尤其個人知係咪依賴咗科技啦，依賴得多咧，開始自己失去咗一啲獨立思考嘅能力咁樣。 即係就按住地圖話點就點啦。 系啦，即系有依赖一啲工具去帮助自己咧，自己就开始唔会，即系你平时行路咧，你系望住条路行啦，应该我就唔系啊，我望住电话行噶嘛。咁啊，喺啱啱呢个星期 weekend 嘅时候去行展览嘅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个好严重嘅迷路问题，就系咧，因为而家同以前行入去会展条路唔同咗，而家个圈嘅兜法唔同咗噶，同以前系多咗一个你要经过会展入边有一个大礼堂，咁然后你要嘟安心出行啊嗰啲嘢先可以入场，咁、哦、所以而家条路唔同咗嘅关系咧，我入到去咯，跟住 喺里面 你。 通常會展啲大型展覽，你知啦，都會有兩層咁樣噶嘛。 係。 咁咧，而家佢好得意嘅，好多時候咧，佢入咗場之後，篤完入場之後咧，佢會去咗平時你個展覽廳嘅上一層，係做一個入口咁樣嘅。咁然後我嗰日行啦，入到去啦，我最初好失望，因為我行到去嚇。咁嘅咋，冇嘢嘅，点解即係明明话美食节，点解 冇美食嘅， 係真係喎，嗰啲家品啊，嗰啲美容嘢好多啦，咁样跟住食嘅嘢都有，占咗嗰个四分一左右，咁好快啫一声就行晒咁样啦，跟住然后睇吓冇嘢喎，咁就走啦咁样，跟住带住一个好失望，最初带住一个好失望嘅心情咁样諗住哎入嚟都冇乜嘢行咁样，好似因为即係最初我自己第一我唔系好买家电囉，通常都系贪都系为食嘅人，跟住於是乎就准备走啦咁样，一走落一层，跟住準備已經係蓄勢待發去衝去食拉麵啦，點知落一層就發現，咦？唔係喎， 仲有喎， 去錯層數喎，頭先原來呢度先係最主要行嗰個位喎， 係。 於是乎又喺入邊碌咗大概兩粒零鐘咁樣，即係我發現原來有時係咁樣嘅，人咧你去好耐冇去一個地方，你係真係會迷失得好緊要， 因為你唔知道佢而家最新狀況係點啦嘛。 係啊， 即係我好耐冇行旺角啲商場，前面喺潮特啦咁，跟住都，跟住佢嗰啲上落 lift 嗰啲，即係唔係上落 lift 上落扶手電梯啊？ 嗯， 即係連最簡單，佢左上右落變咗可能右上左落呢啲咧，你就發現哇，原來我真係好耐冇嚟呢個地方啦。嗰次諗住揾衫嘅，有一間鋪頭去開。嘅支持，咁跟住就间铺执咗咯，喺个原址嗰度，可能佢喺二楼其中一格啦，冇咗啦，咁跟住行行下上到三楼，见到间铺几靓，入去睇啦，跟住个老板行出嚟，即系讲几句啊，而家咧买二送一啊，咁啊，跟住先，咦，原来呢间铺就系我以前去开嗰间，咁 点解唔同咗咁多嘅咧？ 系啊，跟住倾开偈啦，咁啊倾开偈，跟住我就话好耐冇嚟呢度行啦，搬咗上嚟几耐啊？我搬咗上嚟几年啦，咁。跟住我先知道原来好耐冇去一个地方，就是就算佢嗰啲叫做行嗰个叫做 路线 係冇变到，都啲铺头转咗，其实自己都唔知道啦已经。 即係其實有啲嘢都真係你話會唔見就唔見嘅，例如咧，即係我上個月先去咗嗰間好耐歷史嘅港式茶樓嗰度同阿媽慶祝生日咁樣啦，跟住咧我通常咧即係喺港島區嗰邊啦，咁跟住然後咧嗰間茶樓咧，我好多時候都好中意嗌佢嗰啲咧一盅盅嗰啲茶，即係平時我哋去飲茶咧，咪係一個茶壺跟住一個茶杯，你將個茶壺啲茶倒落個茶杯度咁飲噶嘛，咁嗰間舊式茶樓係真係以前舊底嗰種茶盅咧，佢個茶盅然後擺啲，我唔知你有冇去過啦，佢係個茶盅擺啲茶葉喺入邊，你自己沖啲水落去，咁就喺個茶盅嗰度吸住個蓋，你個手勢要好刁轉咁樣攞住。第二隻手食指你要夾住個蓋咁樣飲，跟住我就覺得好有趣，呢件事好有 feel， 覺得好有型咁樣夾住個茶杯飲咁。咁但係點知我上個月去嘅時候咧，就唔知係咪忙得滯啦，啲哥哥仔唔記得俾嗰個茶盅我，最後我都係用嗰啲係冇得玩，咁我就淨係用嗰啲用翻最普通嗰啲茶壺同茶杯飲茶咁樣啦，跟住於是乎我就話：，唉，咁唔緊要啦，下次再嚟啦。即係好想用嗰個茶盅，我唔知點解。跟住然後我啱啱講完呢句啫，啱啱早兩個禮拜上個禮拜就已經見到佢話結業嗰個消息，我就覺得、唉，有時有啲嘢就係咁啊，即係。好即係你啲鋪頭咧，真係有時去少一次，你就發現，點解下次去已經見咗嘅咧？ 因為成日覺得，喺咁近香港地坐車過去，隨時去都得啦。咁、但係你嗰個所謂隨時去，就係因為佢冇嗰個難度喺度啊。你就會覺得，既然隨時去就可以攤咯。 係啊，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樓下九龍城嗰度咧，都有一間好中意去嘅打邊爐噶嘛，嗰陣時咪係咯。即係新聞出話九龍城區咧會有啲部分可能將來會有啲新嘅發展，有啲嗰個熟食中心街市嗰啲就會可能 要改建啦 咁。跟住嗰間去開好中意，已經即刻喺唔同嘅 WhatsApp group， 總之有去過嗰個打邊爐嘅 friend 就喂。 就嚟唔做咯，要重建咯，咁样。其实你嗰下系突然之间嗰啲好跟车好贴嘅嗰种心态嘅， 系 系啊，你就疯狂 send 俾啲 friend， 跟住就系咁嗰期约去食啦，我哋都有食过啦。 但系我咧有个朋友咧讲完之后，我自己个心都凝住，觉得系，佢话系我唔好啊，即系佢话咧都唔知点解嘅，同槟城你食亲啲嘢咧，食完之后过一排佢就结业，通常同你食完一个月佢就话要结业，好明显系你问题啦咁样，所以我而家都冇啊，而家惊佢出街食， 惊咗呢啲哦， 尽量喺屋企食啦。 因為你當你知道有 deadline， 即係慣咗大家做 deadline fighter， 你有 deadline 咧，你先至會將佢嗰個優先度咧提高嘅。 係真， 咁 跟住 後屘嗰段時間去多咗幾次，咁啊同老闆又傾偈，咁跟住佢就話：，未咁快嘅，咁樣即係仲有段時間嘅咁。跟住你聽完佢講呢一句，你再冷靜啲諗翻，你就知道其實又真係仲需要啲時間嘅咁樣。咁同埋佢現身説法，你就有個。即定心丸咁咯。 不过有啲嘢咧，真系眨下眼，你呢一下记得话冇咁快咧，转个头可能你一年之后，哎系，上次讲过嘅，跟住你就已经唔记得咗啦。 有咩你系好想啊？你觉得其实你系要好想？ 我想同你食饭咯，都冇乜机会同你食饭。 点解？ 你知道你忙噶啦，你夜晚人嚟。 食晚饭咯， 食晚饭咯， 晚饭咪得咯。 唉，不过算啦，呢啲有心约你会约我噶啦。今日公开炮轰你，睇下你会拣咩歌，就系趁你拣歌嘅时候，个防守虚弱，我就攻击炮轰下你先。 我谂住啊，呢只摆喺度， 好 呢只我觉得系啱用嘅， 好， 因为咧，我觉得其实约我而家啲 friend 都系嘅，通常约咧我都觉得唔约食饭嘅， 系。 因为时间难就啦，你知道我哋啲收工时间，再加上咩？我而家 keep fit 啊嘛 ，keep fit 食嘢，即系 keep fit 食嘢，有阵时真系可能好需要食肉嘅嗰一餐咁。即系譬如有一次去茶餐厅，个 friend 就话我哋不如嗌小菜啦。咁我但系咧，好想食肉，我想锯扒啊咁。咁最后大家会即系大家 friend 底直接讲咁咪妥协咯。咁但系你同人食饭，有时你就冇办法可以。即系点啊？迁就得晒咁样样噶嘛，所以而家咧，我通常如果有人约我咧，我唔约食饭，第二样嘢 咩啊？饮茶 唔系夜晚先饮 啊， 酒直接饮酒就最好啦。所以我咧就拣呢一首歌送俾你， 好嘢好嘢好嘢！ 嗱，你听下呢只歌叫咩名？边个唱啊？ 陶陶啊 ，Peach Party 啊。 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将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I'll have some sake， 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drinking with me， 喝快喝吧，我怕再没。需要确认，好好抱拥，可以的，就这么发生，你所爱的 Don't let go， No it doesn't make sense， And don't let go， No it doesn't make sens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会跟你一起。 Joey, but I won't regret it. 如果天天起身早 silly nights, we'll forget it.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Sing home, virgin, the fun. Now all done.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Everybody say, 世界不过一刻惊喜，不理不理年纪。 好啦，波成，听听歌先。陶陶嘅 Peach Party 喎、 啊，系啦，咁啊，佢自己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啦，咁同时曲咧都系黎英彤啦，咁啊，编曲监制都系黎英彤嘅，咁啊，填词方面除咗陶陶之外咧，亦都有 Oscar 一齐合作嘅，有佢最新派台作品啊 ，Peach Part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162宗新冠确诊个案，多十名患者离世。27个月大男童嘅情况由危殆转为稳定。另外，多11间院舍出现感染个案。马鞍山福安花园第一座下午5点起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日大约中午12点完成行动。任何在今个月10号至16号期间曾经身处大厦内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需要在18号或者之前接受强检。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任期今日届满，政府正系积极物色下一任选管会主席，会适时公布委任安排。政府发言人话：衷心向即将卸任的冯华法官致谢，话佢喺选管会尽心服务13年，见树良多。喺过去一年几，3场重要选举喺经完善选举制度下顺利举行，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冯华2009年首次获委任为选管会主席，并分别在2013年和2017年再度获委任。他任期内带领选管会举行和监督一系列选举，包括行政长官选举、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立法会选举、区议会选举和乡郊代表选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解放军东部战区机师俯瞰澎湖列岛的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坚定举措，台独分裂势力是会感受得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日骤雨同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啊。新界咧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单车馆快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一带仲系多车噶。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单车馆嗰度，之前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仲系多车啦。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苑段就因為受到意外事故影響，仍然是比較塞車的，龍尾去到安定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兆康苑段因為有意外，龍尾排到安定村。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菲林明道，西行就排到銅鑼灣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灣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繁忙一些，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南区大潭道近住水坝段就来往方向都是多车的。鸭脷洲桥道就因为受到紧急的维修工程影响，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荔枝道快线都是封了路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

手机上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当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待身份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西厢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滩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远旅，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就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使定终身，甜蜜每日一小片比较今晚请再过一世都未犯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论这天初日广遍市区所有路灯， 张天赋的派台作品，今天叫做老派约会之必要。我更加曾经因为受家影响之下，觉得人大了要生小朋友，做一个好爸爸最好就有一家四口，一个阿哥一个细妹。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补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听见岁月如歌，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人感觉越野。我带你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把把好嘢。 以为人父亲的身份去唱一部志良的作品，爸爸好爷 Little Boy， 小时候做人哋嘅仔啦，对呢个世界都会有各种各样嘅理解同幻想。 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加速中，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寄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 听个 Club 云浩影嘅《到了哪里就对吧》，好多嘅认知随住世界改变，大个咗就唔同咗啦。 如分开这距离，待我从天边海角梦幻地远飞一天，相约看晨曦，未及抱拥。唱着那年我们尚在唱着的歌，原是期待还是顾虑，将见到的这张脸告别望着我们也着成熟过活，多匆忙着忘掉从前怎么闯， Sharana 嘅派头作品《而这么多年以后》， 跟他讲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伴随，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惜。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

钟新闻之前，听我有谷文嘅派台歌，个名叫做 Besides You。 危险嘅领域，正如佢哋所讲，冇人故意要参战，但最大嘅问题同危险系，两国会好似梦游一样，逐渐步入冲突。王秦才引用2001年发生的南海撞击事件，担心这类事故同误判，希望双方领导层能够继续接触，尤其是在最高级别，并作出明智和理性的决定，防止事情恶化。中国科考船远望五号在斯里兰卡南部港口靠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远望五号科考船已经顺利停泊，需要一段时间完成必要补给。他强调远望五号符合国际法和通行国际惯例，不影响任何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他说中国和斯里兰卡在科学考察领域保持合作，中方愿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和酷热，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嘅骤雨同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去九龙方向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铜锣环线都分别多车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附近；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铜锣环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区的路面情况，现在旺角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洗衣街去到窝打路道那段比较多车的。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路明道一路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那段都是相当之繁忙。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界限街一带亦都是多车。仲有呢，就係龙翔道去荃湾啦，黄大仙照钻石山段而家交通都係繁忙嘅。观塘嗰边呢，就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常宜道嗰段比较多车。新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苑段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较早前就较为挤塞嘅。而家交通回复正常㗎啦，只係繁忙少少。仲有就係屯门市中心嗰段啦，而家去元朗方向都係多车嘅。龙尾去到黄珠路。清水湾的影业路去银线湾方向，近住回旋处那段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坑口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今日呢位女嘉宾好后生， 系啊，斌臣，佢后生得嚟，仲有心有力添，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 林君年，清力壮， 系咪真系咁力壮？我唔知啊，年青啊真嘅。 苏动音乐有新朋友啊，有莲姐啊，林君年你好啊，咁我哋又准备咗呢个礼物啦，用你个名字， 林君年青力壮， 哇 ，fabulous！ 唔好太介意，唔系好啱音啊，个N 音同 L 音差咗少少咁样。 哇，今日个字体系粗身啲嘅， 系啊，因为咧。監製卡文話，即係寫到呢一個年青力壯嘅感覺出嚟，所以佢用嗰啲筆啊，都係要粗身少少先有嗰個氣勢喺度。 係、啊，因為監製故事佢都會寫嘅，跟住佢都會按翻嘉賓可能嗰個感覺啊，或者等等佢嗰啲字體都唔同嘅，即係佢識寫書法嘅，因為係因為我一睇就見到今次嗰啲字好明顯係粗身啲啲，係啊。 我就想問嘅，即係年青力壯嚟講咧。就好少形容女生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應該要兜一兜啊，諗一諗啊，即其實又咁講嘅，因為年青力壯即係雖然好似成日都係形容男生啦，但係即主要想講就係、是、即年青人最緊要係咩？有創造力啊嘛， 哇！ 擺喺蓮姐身上，我覺得非常之適合，兜唔兜到啊？ 你問蓮姐，你唔好問我。 兜唔兜到啊，蓮姐 ？OK 嘅， 都接受。我幾驚蓮姐黑我面啦，大佬啊，真係。係咁啊，所以今日送上呢一句咧，就係主要都係都想喺即係認識新朋友嘅時候，亦都了解一下即係蓮姐，知道你喺參加比賽啊，同埋到之後都一路好喜歡喺音樂上面嘅創作。咁啊，其實由幾時開始你會發現係原來自己係有。呢、這個能力喺度，或者可能細個玩音樂嘅時候已經係有不停咁樣做呢樣嘢嘅咧。 其實我好記得我第一次諗一個 melody 咧，係我三四歲嘅時候。我嗰陣時咧就係啊，我嗰陣時咧就去食嘢啦，同我即係爹哋媽咪，跟住之後咧，你知餐廳會有嗰啲紙巾噶嘛？ 係。 咁我攞張紙巾，然之後咧就揾咗支筆啦，跟住就唔知寫咗啲音符定點樣，總之就寫一段 melody 出嚟咯。跟住嗰陣時就第一次寫一個所謂嘅歌。 但係嗰時識、你有冇印象或者屋企人有冇講翻？即係識得寫音符係你嗰一段時間有一啲唔知咩，即係幼稚園嗰啲咩學前 group 嗰啲有學啊？定係其實你唔知喺邊度睇過咁樣？ 我諗應該係我學琴嗰陣時。即係學到嗰啲五線譜啊，然之後我直情畫咗個五線譜出嚟嘅，我記得，然之後就畫咗啲音符喺嗰度，係因為嗰陣時我就即係彈琴咧，定唔知學樂理咁樣咧，都會睇五線譜。 五線譜係啊，哇！嗰陣時就係、是，咁、你幾多歲開始學？即係都係三四歲嗰段時間學緊琴咁樣。 嗰陣時就未學琴嘅，但係我唔記得點解會識。我學琴係好似八歲嘅時候先開始學嘅。咁、但係其實我一直都冇話真係覺得自己可以寫歌，係直到十七歲嗰陣時開始就即係兩年前開始就 即係想寫歌咁，然之後就會諗咯，開始 係咪因為聽多咗，同埋自己又叫做你本身識彈琴，即係好似覺得我有啲能力上面嘅可以試下啦，所以就會咁樣。 係嘅，同埋因為本身我唔係好清楚即係寫歌係一樣點樣回事，我覺得好似好遙遠咁樣啊。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咧就即係上網就睇咗啲。人即系教嗰啲好简单弹琴嘅 chord 啊，咁样，咁我就发现，原来咁简单就可以整到啲嘢出嚟，咁跟住我先知道，咁即系我其实系可以做到嘅，我识嘅，咁所以我就整咗。 即系因为一路以为好难，但系原来睇完之后就其实都唔系一件遥不可及嘅事啊，咁样。咁但一路学琴嘅时候都系应该系 classical 嗰啲咁样系嘛？咁系有冇话学到一个咩嘅阶段咁样？同埋系咪同即系？ 其實我唔係好叻嘅啫，學琴，即係我學到去五級度咧，我就飛咗去加拿大讀書，咁所以咧之後就冇再彈琴啦。咁點解會再次彈翻琴就係因為我頭先講咯，就係上網睇即係點樣寫歌、點樣彈 chord，我先知道原來彈 chord 呢樣嘢，唔係就係吉他係可以喺琴啦。然之後我就發現，咁我可以就咁練 chord 喎，咁我一練 chord 咧就開始識得諗埋啲旋律啊嗰啲嘢咯，係啦，咁啊自己練咯。 你慫恿下呢個人啦，佢近排咧， 我冇噶啦，佢放棄我噶啦。 佢放棄完琴咧，近排佢見可能訪問多啲即係音樂人咧講彈琴咧，跟住佢又有鋪癮好想彈翻啊咁樣。 我冇噶啦，慫恿唔到噶啦。 唔係我發現咧，而家同啲年輕人嗰個才華差太遠啦，即係尤其而家好似蓮姐呢啲咁年輕又咁叻嘅年輕人走出嚟嘅時候咧，我仲冇啦，仲翻轉頭咁樣。咁但係問下蓮姐就係、是，即係頭先講到話由彈 chord 開始一路去慢慢演變成去寫歌啦，即係咪其實都有特登，因為撇除咗一啲好古典樂理之後，你係會去學一啲 chord progression， 一啲流行曲嘅 chord progression 係點行咧？通常係唔知四五一幾咁樣咁樣走落去，你就係從呢一啲好基本嘅流行曲 theory 開始去慢慢寫一啲歌曲咁樣嘅。 冇錯，係其實好似淨係睇咗幾條片，我就好快已經知道個 logic 係。所以咧，我咧就嗰陣時咧，因為我冇琴嘅加拿大，嗰陣時宿舍咧部琴咧都係好似舊到咧係彈落去冇聲嗰啲 哦。 咁所以咧，我係冇琴，我就係可以用個手機嗰個鋼琴個 apps 係開咗，然之後用手指彈啦，跟住寫咗啲嘢出嚟咁咯。 OK， 咁然後記低咗個 chord progression， 大概自己有個 melody 喺度，就慢慢將一啲嘅歌曲成型咁樣。有冇話可能喺即係17歲開始咁呢段嘅期間，自己即係儲埋埋，可能原來自己都收埋咗一啲嘅作品未俾大家見住嘅，但係都可能已經袋住一啲嘢喺度啦。 呢個一定有嘅，因為當我有啲特別嘅感受嘅時候咧，就會想寫一啲嘢噶啦。咁但係唔係次次都會攞啲嘢出嚟，即係俾大家睇啦。因為我係有好多已經諗好咗個方向嘅嘢啦，但係就未係 100% 完成咁樣啦。因為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有機會要。可能例如今次首歌都是的，即是出道的歌的都是好耐，不是好耐之前的，即是告诉我听可以出歌之前我已经写好的了，但是就告诉我听可以出歌的时候，我就再执靓它啊，然之后加多啲嘢咁样咯。 OK， 咁但是通常会是在啲咩时候，或者可能是你写歌的一啲诱因是一啲咩嘅情况咁样。 通常都是自己有啲感觸嘅時候會寫到咯，我諗係咯，即係除非係有一份功課，就係你要寫一隻歌俾其他人咁樣，即係例如我寫俾for example Gigi 嘅話，咁就可能唔會太多自己嘅感受擺落去，就會係諗佢適合唱啲咩咁樣。 咁自己嗰陣時喺即係用嗰個琴嘅 app 整咗好多，你仲記唔記得早期一啲有啲咩嘅感受，有啲咩主題嘅嘢？是寫落咗咁， 最容易發揮到嘅一啲題材嚟啊嘛。 你記得 嗰陣時，我記得係好多都係啲抒情歌嘅，因為嗰一排咧，我好中意，即係一開始接觸寫歌嘅時候，我係好中意聽抒情歌嘅，即係中文嘅抒情歌。咁所以嗰陣時就諗嘅嘢，大部分都係嗰方面嘅嘢咯，係。 有冇边一啲嘅歌手嘅歌，边啲或者音乐人嘅作品系你自己特别中意？咁所以变相可能自己写嘅时候都会谂啊，或者会即系模仿开始咁样有冇咧？ 嗰陣時好中意聽林俊傑嘅歌。嗰陣時好似係因為我本身咧，其實我本身個人係好少聽中文歌嘅。咁但係咧，就去到外國嘅時候咧，就有好多華人啦。咁嗰啲華人嘅朋友咧，就全部都係聽林俊傑啊、周杰倫 啊 嗰啲咁樣。咁所以咧，我一去唱 K 嘅時候咧，就開始聽熟咗呢個啦。 又係你，又係你咁樣，又青花瓷咁樣。 係，冇錯。 同埋要唱安靜咯，唔知點解難都係啦，即係明明唱唔到都要嗌上去嗰啲 啦。又一路向北咁 啊！跟住挑戰完周杰倫就唱曹格啦，開始咁樣。 冇錯。就是咁样听下，我就发现，咦，即系开始中意即系听林俊杰嘅歌啦。咁所以咧就因为唱多咗自己又咁，所以咧嗰排咧就系嗰啲 chord 我仲好记得系真系有。佢平時會用嗰啲方向嘅， 係因為其實喺作曲嗰個 theory 嚟講，我哋之前喺節目都提過，即係林俊傑佢嘅 chord progression 係有一個套路喺度噶嘛，即係佢好大部分嘅歌其實都係用同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但係佢又好勁地可以用嗰一套嘅 chord progression 寫到好多唔同嘅 melody 出嚟，咁所以會唔會變相亦都融入咗你自己創作嘅一個方法嗰度？即係可能自己平時彈住呢啲嘅 chord 一路彈一路彈，就諗下啲歌詞啊。啊，谂下啲 melody 啊，咁样， 其实有嘅，就系咧，我发觉，就算我冇特登去谂啦，我好多时都会不经意咁样弹咗一啲我平时会弹嘅配搭嗰啲 chord 配搭出嚟啊，即系次次都会系，咦，呢个好似又唔系又有上次弹咗几个咁样，咁所以咧，我发现咧，即系其实系好正常嘅，即系呢个系一个。feel 嘅嘢嚟噶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当然会尽量即系试下喺一样嘅嘢揾啲唔同嘅嘢啦，但系我会更加想试一啲唔同嘅 chord progression，因为我想每一首都整得特别啲咁样。 系嗱，咁啊钢琴同埋即系叫创作就有呢个历程啦。咁喺即系唱方面啦，咁大概又系一个。即幾時開始去唱？係咪嗰陣時唱 K 唱得多之後，發現咦，原來我都 OK 喎、啊。 其實原來林俊傑都唔係咁難唱啫。 因為我係女仔，所以我個 key OK 咁樣。你哋唱得林俊傑咩？我唱到咁樣。 曹格嗰啲我都應付到啊。 唔係輕鬆啦，背叛啫嘛，我都得啊。咁 冇錯，其實真係由唱 K 開始嘅。 真係嗰段時間。 真係嘅。 OK。 因為咧，其實咧，我由細咧已經好中意唱歌，但係就冇信心啊。那個信心是我讀書的時候才有咯，因為讀書的時候你會跟朋友去唱 K， 咁當你跟朋友去唱 K， 你就會有個比較啦。咁、你啲朋友咧就會開始讚你啦，咁就話：你 OK 喎，即係咁多個入邊，你嘅算係唱得最好咁樣啦。咁跟住嗰陣時候我就咦，即係有翻少少信心喎，我真係唱得幾好咩咁樣，所以咧就開始。即係有咁樣嘅諗法，即係對自己唱歌有啲信心啦，咁所以就去參加個比賽咁樣。 係 K 房真係一個好殘酷嘅地方嚟嘅，你係唱得好聽嗰、那個，所以你有信心唱落去啦。我係啲朋友唱得好聽之後，我就有一段時間唔敢攞起支麥，每次去 K 房我都係，哇、哦！你唱啊，你唱啊，我食嘢得啦，我啲肚餓。 咁你個人都算有廉恥喎，我最怕係見到嗰啲咧自己唱唔到，但係都死要霸住支麥嗰啲咧，先得人驚。 有冇啲 friend 係咁樣噶？ 是因為身邊可能很多呢啲 friend， 所以更加有信心啦， 因為咧，其實我去唱 K 咧個目的係，即係我好中意自己唱完之後聽住自己唱完之後，即係好似練歌咁樣成件事，咁就有嗰、那個。係好爽嘅感覺咯，可以話係。咁但係咧，就好多時咧，我可能想自己聽自己唱咁，點無端端有個 friend 咧就會同我一齊唱咁樣啦， 唱到和音咁樣，但係其實佢唔係和緊。 好，仲要係有好多 friend 都係好似嗌咁樣噶嘛，唱。咁跟住咧，我就唉算啦，我今日都係冇練過，揾日我自己去唱 K 練啦。咁所以。之後我就有一段時間係好習慣自己一個人去唱 K 咯。 嗯，哇！呢、這個係排喺呢一個咧， 獨獨排行榜。 係啊， 有個獨獨排行榜， 獨獨排行榜。 自己一個人唱 K 唔知 level 六定 level 七 嘅七嘅七 level 七喎，你係有喎。 唔係因為個獨獨排行榜咧，我全部都有試過，所以 哦， 一個人主題樂園都有啊。 有啊。 Oh my god！ 我嗰陣時成日一個人去海洋公園。 點解要咁做嘅？ 冇啊！點解要咁做咯？即係。 因為我想去海洋公園冇人得閒，咁我又覺得又唔係。 咁啊，入去睇下海 鮮。即係入去行 個圈。我又好中意入去睇嗰啲動物啦，我又好想快啲去喎。咁但係又冇人就 唔想 就唔到，係啦。咁跟住我又覺得冇乜嘢，自己一個玩過山車咁樣，所以我咪自己一個去。 自己一個人玩過山車呢個我真係覺得好勁。呢個 癲啊！我有 friend 同我一齊，我都唔玩過山車。 Level One 我覺得直頭係 Level One。咁但係喺呢一個嘅即係入正式叫做入咗行，成為一個歌手啊，一個音樂人咯，我哋講會唔會開始會發現啊？其實有好多嘅嘢都仲會想去去學啦，或者可能真係入到去 studio， 原來其實真係同平時喺 K 房度唱歌又唔同咗噶咯喎，或者可能同自己喺屋企寫歌嘅嘢又唔同咗，要運用好多嘅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啦，咁樣即係會唔會呢段時間都開始思考啊？有啲乜嘢自己都想去學下啊，咁樣咧？ 其實是我記得好一開始參加比賽呢，我聽到其他人即是其他參賽者唱歌，我已經發覺是咦，原來即是因為你將一堆真的都識唱歌的人擺在一起，你就會發現咦有比較，然後我就聽他們唱歌，咦原來人家唱歌是這樣的， 不就是我 K 房的 friend 咁跟住呢，還有那些麥克風是會很容易，即是你的音色有少少不同呢都已經好像很明顯樣，即是你用錯少少聲都已經好像很明顯樣，所以我就死了，點算點改咧？幾時開始改咧？咁所以就喺個比賽就學咗好多嘢啦，然之後就慢慢即係改自己唱歌嗰啲問題啦。咁跟住同埋又開始寫歌之後咧，我就想即係訓練一下嗰個用電腦 program 嘅 skills， 因為我自己咧就可能用嗰啲 program 咧，我會好慢咧，因為逐條聲揾咧，跟住就成日都好慢先可以。編咗隻 demo 出嚟咁樣啦，咁所以我就想好好訓練嗰啲嘢，然之後就可以快啲整咗熟嘢， 即粗熟啲 program 咯。 係 呢個過程通常會係自己一個人做定係都揾個人傍住你一齊去粗熟啲 program 咁樣，即可能都揾一啲即係監製啊，或者揾啲前輩啊去問下佢哋請教下佢哋咁樣。 我記得我有問過 Johnny 嘅，咁跟住咧 Johnny 咧就話咧編曲唔係一個一時之間可以學嘅嘢，佢話唔係學係練啊，咁所以我就。O、okay, K， 即系我真系要啲时间自己慢慢摸索呢样嘢啦。咁同埋我好少会真系揾人帮手嗰啲人嚟嘅，即系好中意自己一个搞掂晒，好唔中意麻烦人。所以咧，我咧就次次都系会自己喺屋企咁样，即系凌晨得闲咧，咁就研究一下嗰啲嘢咁咯。 系你见我喺自己间主题乐园，你就知佢系可以一个人。 好快佢可以獨力承擔曬，一手包辦曬所有嘢，可能 MV 自己都拍埋 啦。係啊，成日因為我自己講拍曬噶咁啊，一鏡過咁樣咧拎住咁啊， 所以你見佢啲公司同事好放心，你自己搞得掂啦。 由細到大都係咁啦，咁 下次可能自己一個人上嚟，你今日自己過去電台。 咦，連姐今日咁啱嘅，你自己一個人，係啊，我自己搞掂啦，咁 啊，搞掂啦，咁樣。 像时间当里的汉子，颜值属于高处，自称美丽动人，情感博士，人群一对女孩一起狂戒，问我哪个最大，超高境界，我是我自己老大，重要的 IP 慢慢实时我推介，拍摄短片早晚尽量。我的储物格有太多证书，潮流是讲声唱，

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嘅。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北拱街，尖沙咀线龙尾喺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咧，较早前新界啊，呢个荃湾路去屯门，近住丽景村段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不过嗰度而家比较多车啲。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嗰段咧多车嘅。清水湾道下行近住龙翔道一带就多车啦，龙尾到圣若瑟英文中学附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嗰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嘅。而新界咧，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津桥至到白沙湾码头段就多车。葵涌嗰边咧，现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至到葵芳村嗰段咧慢车噶，仲有屯门公路啦，近住新墟嗰段去元朗方向都系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两元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揀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科创梦工场。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亦都成为越嚟越多港澳人士逐梦大湾区嘅起点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大湾区之声。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Lum Quan连听力座， 今日 show 音乐咧，继续有连姐林君莲喺度嘅，咁啊有你嘅第一首派台作品，亦都自己有参与创作嘅作品 NFT 嘅，咁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咁啊我估先啦，因为咧第一首自己嘅作品 NFT， 俾我感觉就同平时可能连姐作俾其他人嘅作品质地都系有啲唔同嘅，我觉得可能呢个可能比较代表到连姐自己更加喜欢嘅一啲事 物啦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今次 NFT 呢只歌係想有少少類似喺聲音上做到一種 cyberpunk 嘅感覺，因為即係其實喺嗰個名字我哋叫 NFT 係一樣好似好未來、好近未來嘅嘢啦。咁但係歌詞入面其實又深刻講緊一啲比較相對上好似有少少復古啊、懷舊啊咁樣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當中係嚟自自己都比較喜歡一啲 synthwave 或者可能一啲 cyberpunk 嘅元素嘅東西去做呢一首嘅作品嘅。 咁我估埋你再 key 喎。咁我本身想，因為今次隻歌即係好似阿斌咁講啦，即係個名字係啲好新嘅，但係裏邊無論 MV 都有種復古感啊嘛。咁而你唱上去嗰把聲，亦都同你喺比賽參賽嘅嗰啲歌曲所用嘅方法都好唔同，即係一啲嗰啲音唔識演繹啊，唱唔到，但係佢有一種即係可能啲連音啊、啲滑音上上落落嗰啲。咁我本身諗住估咧，就係應該係今次呢一首歌，你去諗呢個題材就可能亦都 reference 咗一啲，即係聽翻好多以前嘅舊嘅廣東流行曲啦。咁而去揾下嗰種腔係點樣？但係你話你唱 K， 我覺得其實我而家想改就係你根本唱 K 嘅時候，以前同啲 friend 啊，就係會唱好多攞一啲叫做廣東歌以前嘅嗰啲即係出名嘅歌出嚟，歌手又好啊點？咁然後其實嗰陣時嘅你已經係即係知道下哦嗰啲質地係點啦。咁 即 係 林君年唱林憶蓮咁樣。 呀嗰啲王菲嗰啲質地咧，即係有嗰啲感覺嘅時候。即係應該喺 K 方裏面，其實你已經有呢個種子喺度，以前係唱呢啲歌。咁當你而家去做嘅時候，就好自然可以攞到嗰啲唱法出嚟去玩呢一首歌啦。係啦， 好啦， 好啦，兩個交俾你逐樣揭曉啦，可以。 其實咧，就大部分嘢咧都係錯嘅。 我又冇試過， 我中意你夠誠實。通常咧啲新朋友上嚟啊，你哋都啱嘅，你哋都啱嘅。我就係中意誠實嘅朋友。 好耐冇試過兩個都錯啊！ 係啦，嚟我就想想聽你最誠實嗰一面，太好啦！ 誠實的蓮姐， 嚟 好啦。咁首先咧。我咧係唱 K 嘅時候咧係唔會唱舊歌嘅，我係連聽咧都好 好少聽嘅，係。 咁跟住點解會係呢一個曲風呢？其實我諗我冇話特登去揀呢一個曲風，即係我嗰陣時就係有一個感受，咁、那個感受就令我諗到呢一個旋律，然之後我就覺得呢個旋律係應該要配合呢樣嘢，咁、即係配合呢一個唱法或者呢一個編曲咁樣。係 啊 係 啊。 咁同時間可能就係我最近就聽咗好多好治愈嘅歌咁樣，即係個 feel 咧就係比較 chill 啲嘅，然之後可以即係可能類似搭車嗰陣時望住個窗，你會聽一啲有少少輕快嘅歌咁樣啦。咁我最近咧就有啲中意呢啲啊，咁咁啱咧就以前就寫咗一個melody 咧，就係可以配合。呢一个风格咁样嘅，咁、所以咧就拣咗呢首歌，然之后就整咗一个咁样嘅嘢咯，系。 哦，所以喺创作上面都系你比较系叫做一个直觉型少少嘅，即系唔会话思考太多前期嘅嘢，反而系一你就已经啊，我直觉觉得应该系咁做就去啦。 冇错啦。 咁呢一首因为你话都喺自己 library 度可能揾翻一首啱 feel 噶啦，咁呢一首嘅 demo 个曲啦，特别系记唔记得嗰阵时系。是几耐之前写起嗰时有冇咩写？ 嗰阵时系上年嘅十月到，或者九月十月。咁嗰阵时就系因为我去买杂果茶嘅时候， 唔怪知道杂果茶啦。 系啊，咁咧就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去两三次同一间铺头度买同一样嘢。 系， 咁咧就 真系好中意饮杂果茶。 咁跟住咧就会见到同一个店职员咁样，咁、所以咧嗰个职员咧就有一日咧就话要辞职，咁跟住咧我咧就觉得好奇怪，即系好似啲生活嘅细节改变咗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谂，即系呢一个少少嘅改变，嗰、那个奇怪嘅感觉都可以写到一首歌出嚟咁样咯。 系，咁嗰阵时嗰个感觉，即系个 demo 咁样啦，系咪就系用琴去弹咗一啲即系简单嘅 chord 咁样？ 系，其实同而家呢个纯粹系慢过而家呢一个少少咁样，但系因为嗰阵时咧，我觉得呢首歌个 melody 咧，佢好跳啊嘛，所以咧我就觉得有啲难唱，所以就会整慢咗佢啫。咁 俾啲位自己唞下。 系，同埋冇谂过会咁快嘅，即系可以唱呢啲轻快嘅歌，因为我以前冇试过啦。咁但系其实好多人听咗我个声音之后咧，都觉得。咦，其實你成日用假聲唱歌，其實你都可以適合呢啲有少少 lo-fi 啊或者 indie 嘅輕快嘅歌咁樣。咁跟住我又覺得，咦係，其實我純粹係冇唱過俾人聽，所以大家會覺得有啲 同以前我唔同，因為我以前一直都可能比賽嗰陣時都係唱一啲比較傷感啊，或者係抒情歌為主咁樣咯。 嗱，咁我去到呢一首歌寫起，你話當初嗰個版本會係相對慢少少啦。咁去到編曲嘅部分，去同阿監製 Johnny 同去傾個編曲，你有冇話俾咗一啲咩歌曲嘅 reference 話俾佢聽啊？其實我大概就係想做呢一種嘅類型 low-fi 少少嘅聲啊咁樣樣咧。 其實嗰陣時咧，因為我唔係好識得。讲要啲咩声嘅，因为我编曲唔靓，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其实我个脑咧已经系谂咗呢一个速度，即系呢个轻快嘅速度啦，跟住加上就系呢一个声啦，但系我解释唔到俾佢，我解释唔到俾佢听，咁跟住佢咧就话，佢一开始咧，即系我讲都未讲我想要咩，佢就已经 send 咗个 reference 俾我啦，然之后佢就话，呢啲声咧就点样点样咧就啱噶啦，咁我听，咦？ 就係、是、你想要嘅， 系啊，咁就係我想要嗰啲嘢喎。咁跟住咧，即係因為嗰啲聲係假嘅，假嘅聲嘅，咁所以咧就有啲新嘅感覺啦。咁但係同時間咧，個歌本身個 melody 啊，或者係個風格咧，都有少少復古啊嘛。咁所以就將兩樣嘢加咗一齊咯。 咁嗰個歌詞方面，其實係咪喺你寫個曲嘅同時，因為裏面啲嘢好係頭先你講集果茶、店職員嗰啲，其實已經係嗰時都哼咗少少一啲 key verse 喺裏面噶啦。 我一開始諗咧就淨係諗呢個副歌嘅 melody 啦，但係就冇，因為我好少諗歌詞嘅、但係唯獨是呢首歌咧，我係突然間諗呢個歌詞，就係、是、我係直頭係將個歌詞同埋個 melody 同時間諗，就係、是、你好陌生人嗰個咧，嗰、個我係沖涼嗰陣時突然間你好陌生人，跟住我咦 OK 喎，跟住看見你又再加班又再係直接。成嚿嘢一齐谂咗出嚟， 咁、所以就变成嗰个所谓嘅船咧，就系、是、按住你唱嗰啲字，其实佢自己就生成咗出嚟。 冇错啦。 哦，咁跟住大概用咗即系一个几长嘅时间，由头先第一步就按谂咗个可能chorus 先，跟住前面慢慢堆砌成首歌完整个 demo， 大概用咗几耐时间到？系咪都好快就？ 整体谂嗰啲 melody 啊，嗰啲嘢咧，就可能一个礼拜，即系头一个礼拜。因為嗰陣時我又唔係好急完成一首歌，所以嗰陣時就慢慢咁樣，其實一個禮拜內都已經諗到啦。因為個 feel 會走噶嘛，即係嗰陣時發生嗰樣嘢之後，就要趁有嗰個感覺就諗咗嗰樣嘢。咁跟住咧就到開始話真係要整呢首歌出嚟啦。嗰陣時咧就再執靚曬啲嘢，然之後就再諗埋其他嘅歌詞，跟住咧就再諗埋啲可能 bridge 啊咁樣，因為即系总之就要令到成首歌连贯啲咁样咯。 但系有冇话第一次去，即系你要将呢首歌 present 俾公司或者 present 俾监制，始终都叫做你第一首个人作品，都多多少少可能会有啲紧张啊，或者事前都可能纠结咗好耐，好冇拣呢首咧？点解最后又会拣呢首咧？咁样嗰啲？ 其实嗰阵时咧就系、是、我好记得经理人咧就同我讲话，不如你。想想有啲咩故事或者有啲咩理論咧，係好得意或者好奇怪噶啦咁樣，即係佢話反正你最叻就係即係諗啲奇怪嘢咁樣。咁跟住我咧就話咁我話咁呢個即係題材咧，我就話咩？我去日買嘢飲，然之後就點樣有啲改變，有啲奇怪不嬲啦咁樣啦。咁跟住佢就咦呢、這個都 OK 啊，咁樣聽下個歌嘅感覺啦。咁跟住我個歌都幾特別噶，咁咧就 send 咗個副歌個 melody 俾佢聽。咁跟住佢就話，佢隔咗幾日之後，佢就同我講，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個 melody，我成個腦都係嗰個 melody。咁跟住同埋我又覺得，即係個 message 係好適合而家去出，即係而家去俾人知道，即係我呢首歌係講關於啲有啲嘢改變，因為而家好多嘢改變緊啦。咁所以就覺得係一個好嘅時機去出呢首歌咯，係啊。 咁佢定呢個歌名嘅時候，有冇都即係諗咗一排咧？即係而家叫做 NFT， 即係呢個 New Funny Trend 係嘛？係啦，即係呢一個諗法，呢、這個名有冇都要即係點樣最後得出到咧？ 因為咧，我一開始咧就想改個名做習慣啦。咁、但係阿谷亞薇前輩咧就首歌叫習慣， 係 咁，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呢呢個名。咁跟住咧就想改做陌生人嘅。咁但係咧蔡健雅老師咧又有首歌叫陌生人。咁所以咧，我咧就決定咧就不如直情改個唔拉楞嘅名上去啦，咁得意啲啊嘛。反正首歌都係古怪噶啦。咁跟住咧就諗，呢首歌講緊啲改變喎、哦，咁 不如用 NFT 啦，即係好新嘅改變啦。係。又好又好好 hit 啊嘛，最近咁樣。係。咁跟住我就喺度諗，咁可以將呢三個字母即係諗一個自己嘅 definition。咁所以我就諗緊 new funny trend 啦。咁就係因為佢代表一啲新嘅潮流、新嘅趨勢，就代表呢個世界變緊咯。 咁你覺得喺你自己身上面體會到，除咗頭先即係飲開雜果茶嘅鋪頭嘅改變之外，生活有冇其他嘅環節你都覺得係咯？即係有一啲咁樣嘅感受出現嘅，真係 有㗎。因為最近咧的士加價， 係啊，我都 feel 到。 呢、這個真， 你都 feel 到。咦？點解 你搭幾多程你先 feel 到啊，大佬？ 唔係你唔覺㗎嘛？因為有時你係電子啊嘛，你有時電你唔係銀真銀咧，銀真。咦？點解唔同價錢嘅？佢係加咗價，先生個 oh sorry 咁。 跟住就係咯，我發覺好多嘢都越嚟越。越嚟越唔同啦，同埋咧，而家呢個時代可能因為就係、是、因為疫情咯，特別係我覺得疫情係改變咗好多嘢嘅，即係特別係人同人之間咧，即係好多時以前可能真係會好多 in person 嘅嘢啦，咁而家咧就可能咩都 zoom， 咩 meeting 都可以上網做，然之後 even 可能做一個節目喺電視都可以 zoom 一個 artist 喺某一笪地方咁樣。即係可以咁樣嘅喎，咁所以我就覺得而家呢個世界科技都發達咗好多，即係其實好多人嘅習慣都改變咗咯。 咁有冇甚至乎話你發現呢啲個大世界變化啦，影響到你呢個 generation， 你身邊嘅朋友，哪怕係咪做呢個行業啦，即係對未來嘅睇法，因為每一代對於未來自己嘅工作生活嘅諗法都唔同，我哋嗰代又唔同，去到而家你十零歲嗰一代係點樣樣嘅？ 其實我發現都仲有好多人係好中意實體翻學嘅，即係如果係講翻學嘅話，因為我身邊嘅朋友都讀緊書啦，咁佢哋都係話覺得 Zoom 係好難去學習嘅，咁呢個我都十分之認同啦，即係我覺得翻學係有佢嘅，即係佢係一樣。好特別嘅嘢嚟嘅，即係你實體嘅時候，你係學到吸收到個知識，同你攞住部電腦咧係好唔同咯。 即係同埋翻學又可以即係面對面人同人咁樣去交流啦，咁樣。咁你自己即係因為你頭先都話你以前有好多事情會係一個人做，你覺得呢樣嘢會唔會深刻對你嚟講相對上冇咁大影響咧？ 其實都可以。可以咁講嘅，即係同埋我覺得，即係世界點都會改變噶嘛。咁你點都要改變嘅時候，你點都要適應噶嘛。即係每個人都會大，每個人都會變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即係雖然我哋會念舊啦，好似我首歌講咁樣，成日會念舊啦。咁但係好多時都要向前行，或者係好好咁樣利用而家有嘅嘢咯。 係啊，咁啊，呢一首歌有曬成個嘅創作啦、製作等等啦，去到真係啲嘢係咪都啲編曲都齊曬之後，就做錄音嗰部分啦，就真係 入 studio 啦要。 係，其實成件事咧四日就搞掂咗。 哇，好快手喎！ 因為我好似即係我諗歌詞就用咗兩三日啦，咁佢編曲又用咗一日啫嘛，即係佢好快咁。 係， 佢唔係一日添，佢一晚十個鐘啦咁樣，即係可能我夜晚咁樣同佢講咧，佢哦而家整咁樣，跟住一起身咧，咦整 完啦， 即係咁樣。係，咁所以跟住錄音嘅時候咧，因為首歌係我自己寫噶嘛。同埋我個腦已經係輸入咗好多，即係要點樣唱啊，即係呢個位置要點樣嘅嘢，即係好自然嘅嘢啦。咁所以三個鐘就錄完啦。 哦，咁好快，因為呢首歌就咁聽落去嗰個 vocal 上面都唔係一種容易嘅，因為好多好似你咁講上上落落啊，啲氣聲真聲嘅替換啊，咁樣呢啲係咪即係咩事前嘅自己已經好似你咁講有曬，所以入去做翻出嚟其實就 OK。 是的，同埋因为呢首歌呢用嘅聲呢都算係我最熟悉嘅聲，或者最常会用嚟唱歌嘅聲嚟嘅。因为其实简单啲嚟讲就係全部都用假聲。咁所以呢 就全程咧都冇發聲嘅困難啦，純粹係 Johnny 叫我笑住咁樣唱咧，就個即係個聲就會清脆啲咁樣。咁我全程就係笑住，即係其實笑嗰 part 就係最難嘅部分， 因為平時好少練習呢樣嘢， 咁長時間嘅咩？ 係啦。咁就係咁。 嗯，咁啊，好快完成落好曬，咁去到即系 MV 方面啦，去即叫構思呢個 MV 拍嘅場景啊、質地咁樣又， 甚至乎服裝啊， 係一個點嘅諗法咧嗰陣時。 MV 咧就搞得最耐嘅， 係 因為其實我四月嗰陣時已經搞掂隻歌噶啦，係個 MV 咧就一直係去到好似五月尾先開始拍。咁咧就因為咧嗰陣時就揾咗個導演啦，咁跟住導演咧就已經度好曬，即係咩 feel 啊，然之後有啲夜晚嘅燈啊，咁樣好 colourful 啊，咁樣，咁跟住咧，但係咧就因為我有個燈箱咁樣嘅嘢啊，就有我個名喺度嘅，嗰個燈箱咧要整一個月嘅， 哦， 咁所以咧嗰一個月咧就係俾我哋去準備其他 props 啊，然之後其他衫啊咁樣，因為佢直頭係即係導演好好就幫我揾咗個styling。就即系谂埋啲衫系点样啦，咁所以咧就系咯，跟住就拍嗰日就都拍得好开心，系同埋唔使早起身，因为全部都系夜晚嘅景， 好紧要系嘛？ 即系夜晚人嚟噶， 往后要求可唔可以全部都系夜晚拍嘅 MV？ 三点后先好开始拍啦，咁啊，拍到天光唔紧要，但系唔好咁早起身噶嘛。 盡量寫歌都貼近夜晚嘅一啲 vibes， 咁就最好啦。 同埋因為三零方面嗰啲衫嘅可能顏色上面嗰個都 colourful 啲，就比起平時自己可能你 social media 係咯， 即黑色多都幾唔同。 係嘅，因為其實我又唔係唔敢著嗰啲衫，即係我覺得我覺得我抗拒嘅唔係 colourful， 而係抗拒嗰種好。即係好 cute 嘅，或者好純、好超級 girly 嘅嗰種咧，我咧就唔知點解係覺得自己唔係好適合咧。即係次次咧，我想買一啲女仔啲或者係colourful 啲嘅衫咁，即係例如可能白色裙咁啦。咁跟住咧，我咧就去 fitting 嘅時候，我就好奇怪唔得。可能未見過啦，定我唔知道，可能自己未見過啦。 睇唔慣噶嘛。 咁但係個 MV 入邊嘅衫咧，雖然係 colourful 啦，因為我覺得係啱個 MV 嘅，同埋我覺得佢雖然 colourful 得嚟咧，佢又即係我著完咧，我唔會覺得奇怪，唔知點解。 即係因為可能真係 fit 翻個主題，或者你個目的咯，你知道咁著係為乜嘢，同埋有少少型格嘅，有啲眼鏡嗰啲咁樣， 都型。 係啦，咁所以咧，蓮姐就有而家第一首嘅拍台作品 NFT 啦，叫做咁，係咪都會有計劃今年都會唔止呢一首歌啊？定係點樣咧？ 都做緊。 咁我一直都有好多旋律喺個腦度係儲住嘅， 係。 咁所以我諗，如果真係有機會可以再出嘅話，咁我就一定會再即係 plan 好，即係出一首可能有唔同啲啊，或者係會帶啲又係新嘅驚喜啊，俾觀眾咯。 係即係貨啊，有喺度啦，不過係攞邊啲出嚟咁解嘅啫，儲咗好多喺度啦。 同埋揀翻個得閒嘅夜晚就可以出 MV 啦。 好，今日我哋多謝你啊，蓮姐，謝謝你 ，Thank you。 Hello。This is Caitlin.陌生人，看见你又再加班，又再又再又再加班。你好，店职员，看见你又再打工，做嘢做到半夜三更。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这些细小改变，其实会令我。 界商场，看见你没有休息，日里夜里画满灯饰。你好，摘果茶，看见你耀眼缤纷，令我味觉万变出色。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无奈已经改变，这世纪。 听下莲姐呢一首翻唱歌 NFT， 听日见。